可能相约，却迷迷糊糊擦肩而过。怎么红尘万里江山不如你的笑我，狂奔天涯看英雄岁月多寂寞。随你的歌，星星月亮如影灯火，能想你的烟波在南山闪烁，说你无所不在，我无从怕无躲，这才知道千古的缠绵从时间开始。天上人间，我们注定要携手漂泊。为了什么今生一见我就为你失魂落魄，不要问以前曾否见过，别怪我痴痴狂狂为你着魔。千古的场面从时间开始，记忆里还有天光失火。天上人间，我们注定要携手漂泊。怎么红尘万里江山不如你的笑我，狂奔天涯看英雄岁月多寂寞。雨雨风风是你的泪水，你的歌，星月亮如影灯火，不想你的烟波在南山闪烁，说你无所不在，我无从怕无躲，这才知道千古的缠绵从时间开始。我见注定要携手漂泊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风中